第23集，阿曼尼巨魔的复仇。奥雷利亚的触摸仿佛散发着一颗小太阳的热量，使图拉扬热血沸腾，手脚刺痛。但是这暧昧的片刻被向他们冲来的一个游侠打破了。 丘陵的尽头就在前面，我能看到远方的树林了。 奥雷利亚抬头看着图拉扬，图拉扬点了点头，很高兴他至少有一次征求他的许可。奥雷利亚转身跑开，另一名游侠跟在他身边。但他们没有跑太远，在这两个精灵还在视野中的时候，他们仿佛被什么击中了一样，突然停下了，盯着远方，然后奥雷利亚嚎啕大哭，声音中带着图拉扬从未听过的悲痛。 圣光啊！ 图拉扬踢马快跑，赶到奥雷利亚身边，拽着马停了下来，然后他也愣住了。高等精灵的家园，广袤的奎尔萨拉斯的森林正展现在他们面前，高大的树木轻柔地摆动着，仿佛随着无声的音乐起舞，它们巨大的枝桠在地上投下浓重的阴影，这些阴影看上去安宁静谧而非不祥，这是一片美景，充满了宁静与庄严。然而这一切被树处腾起的浓厚烟云打破了，其中一处就在森林的这一侧边缘，比他们的位置略靠西一些。图拉扬眯眼望去，他能看到那里的树林间密布黑色的身影，他们旁边的树冠出现许多巨大的缺口，他还能看到巨大的火舌在空缺处舔舐着厚重的物体，新砍木材燃烧时发出的味道传了过来，几乎使他喘不过气来。部落终究还是先到了，而且他们正在焚毁奎尔萨拉斯。 我们得阻止他们，我们必须阻止他们。 奥雷利亚，我们会的。传令官，通知戈队长，我们往北骑行，通过山丘，直到我们与兽人同一高度，然后我们开始冲锋，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告诉他们带上尽量多的水，然后指派几个小队去扑灭火焰，我们不能让森林在我们周围烧起来。 遵命。 卡德加，你能做些什么阻止大火吗？ 哈哈，一场雷暴雨够不够？ 只要别让闪电劈到树上。奥雷利亚，奥雷利亚，别再浪费时间出神了，带上你的游侠出发，出发！这个时候你的同胞们肯定正在森林里和部落作战，找到他们，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，我们两方必须协同攻击，不然部落就会在树林里消灭你的人民，然后在树林外干掉我们。奥雷利亚，你醒一醒！ 面色苍白的奥雷利亚刚才一直盯着那些烟雾出神，图拉扬的吼声让他感到十分震惊，他木然地盯着他点了点头。图拉扬并不想这么粗暴地与他交谈，但他明白别无他法。 立刻！还是说你现在太慢了，不能安全跑到林子里去？ 正如图拉扬所期望的，这让他被狠狠地瞪了一眼。奥雷利亚厉声骂了一句，转过了身，他简短地对其他精灵说了几句，迅速伸手一拽，调整了一下挂在背后的长弓，然后像一支利箭一样冲下山丘，奔向森林。其他的游侠掩护着他，很快他们来到了树林的掩蔽之中，消失在了阴影里。 愿圣光保佑你们。 愿圣光保佑我们所有人。 祖尔金带着巨魔迅速穿过树林，深入奎尔萨拉斯。然而他敏锐的嗅觉警告他，附近有什么地方有精灵。于是祖尔金放慢了速度，小心地在树梢上迈出每一步，手中紧紧地攥着斧头，以免在移动时碰到东西发出声响。他现在还不想让精灵们知道他们在这里。他周围的阿曼尼巨魔们也像他一样蹑手蹑脚地缓慢前行，武器准备就绪。他们中大多数都带着笑容，露出他们三角形的牙齿。祖尔金完全理解他们喜悦的心情，他们现在就在精灵们的家园中，准备在这个精灵们自认为安全的地方发动袭击，他很期待这种滋味。 这些精灵已经烦扰他们太久了。数千年之前，巨魔们就一直自称为这片大陆上的森林主宰，直到这些皮肤苍白、长着尖耳朵的入侵者们出现，并从广袤的阿曼尼帝国那里窃取了领土。精灵不仅在速度、前行和敏捷方面比得上巨魔，而且他们还有一些优势，其中最强的当属他们那些该死的魔法。巨魔们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法术，他们也一直没有方法去反制精灵们神秘的攻击，更别提攻破他们的奥术防御。幸运的是，巨魔们在人数上具有明显优势，单凭数量就能压制住那些讨厌的精灵们。然后精灵和人类结成了同盟，这两个苍白皮肤的种族联合起来摧毁了阿曼尼帝国，他们将一个个巨魔要塞夷为平地，屠杀了成千上万名他的祖先。祖尔金想到这里低声咆哮起来，幸运的是他厚厚的围巾吸收了他的声音。在这场战争以前，他的同族人口众多，而且力量强大，控制着这片大陆大多数地方。在那之后，他们四处流离，再也无法恢复到压倒性的数量，重新夺回他们被偷走的遗产。直到现在，部落承诺过要帮他们复仇，祖尔金也相信他们。兽人的领袖奥格瑞姆毁灭之锤是名信守承诺的兽人，他的信誉源自于他靠自身力量确保的领袖地位，他不会欺骗祖尔金，而且他曾经发誓将要帮助他们重建阿曼尼帝国。祖尔金早已开始了这一使命，他是那场可怕的战争以来的第一位重新团结各部族的巨魔，他一个接一个地挑战并击败其他部族的首领，无论是通过战斗或竞赛或完成其他的任务。那些酋长们全都拜伏在祖尔金面前，宣誓他们与他们的部族将臣服于他。森林巨魔再一次团结了起来，在部落的帮助下，他们会将这个世界上的人类与精灵一并扫清，然后再一次统治森林。兽人们对森林毫无兴趣，祖尔金猜想他们打算占领这个世界的山谷与平原，那就让他们占领吧，他想要的只有那些森林。不过首先他们需要从精灵那里夺取森林，这将十分令人愉悦。现在他的鼻子在抽动着，警告他们离得很近了。祖尔金停了下来，举起一只手发出停止的信号，他感觉到同胞们也停了下来。他透过树叶向下望去，锋利的目光轻松刺透了黑暗，然后他静静等待着猎物。 现在安静，别发出声音，他们来了。 树下出现了轻微的动静，林中地面上有什么东西闯进了祖尔金的视野范围。那个东西行走起来悄无声息，仿佛光滑的石子一般穿过树叶与树丛。虽然那个东西披着树木一般棕色与绿色的斗篷，但是祖尔金还是瞥见了斗篷下苍白的皮肤，那是一个精灵。很快另一个精灵出现了，然后是第三个、第四个精灵接二连三的出现。很快一只十余人的精灵狩猎小队从他们下方走了过去，精灵们并没有抬头看，他们觉得在自己的森林里是安全的，根本没有想到在这里还要小心谨慎。祖尔金笑了起来，这会比他想象的还要简单。他给同胞们打着信号，把战斧收回鞘中，悄悄地落在了下方的一根树枝上，然后荡到另一根树枝。他现在在这些精灵上方不到20码的地方，可以将他们看得清清楚楚。这群精灵的手里没有拿武器，只有当身后的斗篷飘扬起来时，才露出挂在背后的长弓与箭矢。他们没有怀疑头顶上潜伏着什么。祖尔金从树上跳了下去，在移动的同时抽出自己的战斧，他轻松地用前脚掌着地，正巧落在两个精灵中间。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，同时向两人挥砍出去，他第一下命中了正面对着他的那个精灵的喉咙，第二下深深地切入了另一个精灵的头颅中。两个精灵瞬间倒地，鲜血飞溅到树叶上。这时候其他精灵终于反应了过来，他们惊叫着伸手去取他们自己的武器， 但为时已晚。祖尔金的同胞们拿着战斧、匕首与棍棒等武器跳向了他们。精灵们扭身闪躲着，绝望地试图拉开距离，以拔出他们的剑或为他们的长弓挂上弓弦，但是巨魔没有给他们这些机会。精灵们灵巧迅速，但是巨魔们更高大强壮，在那些游侠逃走之前就抓住了他们。一个精灵成功逃开了，他向后迅速退开两步，然后转过身，用一棵树作为掩护。祖尔金以为这个精灵会抽出他的长弓，但是他的双手却拿起了他挂在腰带上的长号角。这名游侠将号角举到唇边，吹出了响亮的一声，但是号声很快被切断，另一个巨魔刺中了这个精灵的肚子，游侠倒了下去，号声变成了一声微弱的喘息，鲜血从他的嘴里和腹部涌了出来。这场遭遇战很快就结束了，祖尔金俯身割下他杀死的第一位精灵的耳朵，把它放进了他腰间的一个小袋子里，稍后他会风干这个耳朵，然后把它串到项链上以示自己的英勇，但是眼下他们还有别的事要做。其他巨魔也同样大笑着从死去的精灵身上割下耳朵、头发和其他部位以供取乐。好几个巨魔拿走了精灵们纤细的长剑作为战利品，虽然这些武器十分美丽，但是不够结实，无法承受巨魔们有力的戳刺。 跟我来，等下会有更多精灵过来，回到树上去，我们领着他们来追我们，拖住他们，然后杀光他们。 森林巨魔们迅速跳了起来，用他们手指修长的双手抓住低处的树枝，然后把自己拉进了上层树叶的掩蔽之中。他们向高处和远处荡去，地上只留下了精灵的尸体与鲜血，他们的眼睛警戒着，鼻子嗅着气味，以寻找精灵靠近的任何迹象。其他精灵很快就会赶到，对此祖尔金毫不担心，而且他们将会做好准备。他已经很久没有给精灵放血了，刚刚那场短暂的战斗再一次唤起了他的饥渴，他的同族与他有着相同的感受，他们之中许多人正紧咬着牙关，舒展着手指，急切地想要与这些苍白皮肤的精灵们再战一场。很快了，祖尔金默默安慰自己，很快他们就会有机会随心所欲地杀戮精灵，森林将被鲜血染红，那些精灵们会切身体会他们自己的帝国覆灭的滋味，就像巨魔们许多年前感受到他们帝国的衰亡一样。而他，祖尔金，将是摧毁精灵帝国的人，他将高高举起精灵国王的头颅，让他在彻底死去之前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精灵子民死去。祖尔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到这种情景了。